那青楼出关也是本宫去的所在呀。 是啊，像那青楼出关，难道说还胜得过皇宫内院不成吗？ 招啊， 又不是的。 不是的。 哦哦，是了。